8:08，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的消息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大家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寻日咧有关于一啲内地专家嘅嚟香港咧帮手协助抗疫嘅一啲消息啦嘛。早前其实已经有三批呢啲内地专家噶啦，咁啊主要系一啲流行病理学嘅调研啊，或者治疗重症啊，整体抗疫嘅措施啊，都系佢哋嘅专业嚟嘅。咁啊，寻日嚟嘅呢一批咧就系啲内地嘅中医专家嚟嘅。咁啊，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啦，同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咧陈肇始等等嘅官员咧，都系去到深圳湾口岸嗰度咧系。即係接佢哋嚟到香港啦，咁見到特首都話啦，已經向專家組呢啲專家咧係提出請求，就話如果有時間咧，可以去有好多個案嘅一啲嘅安老院舍嗰度視察啦，睇下點樣可以做更加多嘅防感染工作啦，同埋用呢個中醫藥嘅治療。咁亦都講到話會安排啲內地專家組咧，係會同本地嘅香港嘅一啲中醫藥界咧係會交流一下喺疫情啊，同埋一啲。醫療方面的意見，對於中醫在疫情之下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或者內地的專家可以給一些什麼意見，在整個防疫方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1。另外呢，我們除了講中醫之外，其實呢批專家就嚟緊會再視察啦。不過其實早前咧喺政府嘅層面咧已經有唔同嘅中醫嘅服務咧喺抗疫方面嘅，譬如見到陳肇始局長都講到，而家喺社區治療設施啊、北大嶼山醫院啊，都已經有一啲嘅服務，譬如一個叫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咁樣嘅。18區亦都有一啲為一啲出院嘅病人咧，係有一個叫中醫門診特別。嘅診療服務等等，呢一啲咧都係一啲中醫嘅喺疫情之下嘅一啲嘅計劃啦，同埋服務嚟嘅。咁又講下你嘅睇法，有冇人用過咧？18723111。電話旁邊有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明光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各位早晨，大家好。 早晨，陳明光，可唔可以同大家講？因為尋日我見特首咧就話都會安排即本地嘅中醫藥界啦，同內地嘅專家組咧係會談嘅。據你所知係你係咪都會有份見啊？或者幾時見啊？會交流邊一方面咧？又 據我所知咧，而家應該安排緊嘅，應該都唔會即刻而家，應該係呢兩日見嘅。咁咧就未實際情況咧，而家都係未曾。睇下點安排，因為佢哋專家組咧，而家知道咧，佢哋忙緊咧，都係醫院啊，去亞博啊，咁去幾個地方睇緊人。 嗯，你自己期望如果交流嘅時候，希望可以得到啲咩資訊啊，或者傾下邊一方面咧？ 而家最關鍵得到資訊咧，就係話咧，佢哋喺國內咧已經好取得好好成果啦，同埋咧佢哋喺呢兩年咧去過好唔同嘅地方啊，咁咧治療過過緊好多萬嘅病人咧，佢哋都非常好有經驗嘅，咁可以咧，我哋希望得到咧，佢哋咧係將個經驗帶俾香港啦。如果睇香港實際嘅情況啊、環境咧，可以幫到我哋咧喺治療上邊咧俾到意見，尤其是喺中西結合方面，我哋知道咧，我哋香港咧而家咧就好多重症嘅病人咧喺醫院入邊嘅，我哋希望咧佢哋嚟到咧能夠盡快入醫院咧發展呢個中西結合方面咧做治療醫重症，因為大家。見到咧，而家輕症咧喺家居隔離嘅病人咧，我哋香港中醫團隊咧治療嘅效果相當之好嘅，咁亦都希望佢發揮到一個好大嘅作用。我哋知道國內嘅經驗咧已經肯定咗咧，我哋治療嚟個治療新冠肺炎咧係好好嘅，取得好效果嘅。 嗯，不如都簡單同大家講下現時中醫嚟講，你頭先話喺輕症嘅病人咧都係治療嘅效果係好嘅，其實主要係會係有啲點樣做嘅咧，即係點樣主要喺輕症嗰度做，而家重症係咪基本上有？未有啊，中醫嘅治療係牽涉喺入面嘅咧。 我哋講重症咧，佢入咗醫院啊嘛，入咗醫院咧，佢譬如有 ICU 啊，啲好重嘅病人咧，我哋根本咧喺香港而家嘅醫療衞生架構入邊咧，佢冇將中醫納入去，所以中醫根本都冇辦法去接觸到香港而家嘅中醫咧，係未有辦法接觸到啲重症病人嘅。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制度上嘅問題啦。咁而家我哋香港中醫咧可以做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知道咧喺個疫症喺2月開始爆發得好嚴重嗰陣時咧，我哋香港嘅中醫團隊咧透過市像為家居隔離病人免費嘅義診送藥啦，咁亦都喺一個禮拜前咧， 食衛同埋我哋中醫藥發展基金咧撥咗筆錢出嚟咧，俾我哋中醫中藥界開動咗一個線上診症啊，即係話視像咧幫家居隔離嘅病人，我哋總共有20,000個名額嘅，而我哋每日咧個名額咧都有1,000個名額睇嘅病人，我哋總共有200多個中醫師咧係用緊呢個治療，做緊呢個服務俾病人嘅。 暫時效果點啊？呢個計劃？ 效果好好嘅，其實喺未有呢個計劃之前咧，我哋學會同埋業界啊都做緊呢樣嘢咧。咁浸會大學咧都做得好成功嘅，佢哋每已經超過咗12,000嘅病人做緊呢個視像嘅治療嘅。咁整個我哋觀察到同埋我哋收翻嚟個信息咧，我哋可以講一句咧，就係話咧，所有中醫師面對呢、這個感染嘅病人，在隔離感染病人咧，佢透過視像啊，咁開藥俾佢，就算我哋送藥俾佢，或者佢自己咧去屋企人咧執藥煲藥咧送俾佢嘅話咧，個治療效果都非常好嘅。因為咧呢、這個病咧就係、是、我哋中醫嗰個治療特色咧，係顯咗好好嘅療效嘅。咁喺呢兩個月咧，我哋見到咧整個香港市民咧都係好接受呢個中醫嘅治療嘅。咁我哋點呢個治療？基本上我哋可以減輕咧，我哋大家見到咧，初嗰陣時咧，整個醫療衞生啊，同埋醫護人員咧前線嘅壓力好大嘅。咁我哋中醫團隊用咗呢個視像診治介入之後咧，係你見到係直接係減輕咗整個醫療嘅負擔嘅。咁我哋大家係互相合作咧。咁我哋其實點解會輕症重症？因為佢居家隔離嘅病人大部分都係輕症，如果重症嘅話咧，一般咧基本上咧都係入咗醫院嘅啦。咁我哋而家中醫咧，我哋都係政府係未曾去安排到中醫團隊入醫院，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咧國家派嚟嘅專家咧，政府能夠更加重視香港嘅中醫咧，能夠將佢盡快納入醫療衞生體系入邊咧，可以更加有效咁咧係幫助到病人嘅。 但具體嚟講，因為頭先你都講幾次，就係話而家嗰個醫療系統未必將即係中醫係納入去啦。咁所以話，即係譬如一啲重症入咗醫院嘅病人，就未必可以用到中醫嘅治療方法啦。咁具體嚟講，你希望點樣中西醫係即係同時治療一啲重症嘅病人咧？係經過今次專家嚟咗之後，因為大家都想了解，即係用緊西藥嘅時候，係咪同時都適合係用中醫嘅方法去治療嘅咧？你點睇嘅呢個？ 據呢個國內咧嘅經驗咧，同埋咧中醫咧主要就辨證論治啦。咁用喺西藥咧，我哋係一定可以介入埋中藥一齊治療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嗰個病人嗰個進程啊，同埋整個病咧嗰個好反覆啊，同埋有啲症狀咧，就需要用中醫介入。咁中醫個扶正啦、驅邪啦，同埋個中醫嘅特點嘅辨證論治，佢每一個病人咧，佢透過唔同嘅情況證明喺症狀嗰、那個。病嘅發展嘅情況咧，用中藥介入咧係非常之好。我哋見到咧，國內咧已經好多文獻同埋經驗話俾我哋聽咧，佢哋喺治療呢方面咧效果非常之好。咁咧，我哋亦都係國家而家派落嚟呢幾位專家咧，亦都係非常豐富經驗啦。我哋國家嗰、那個大幾版，我哋有成九版嘅呢、這個治療方案咧，都係啲專家制定嘅，佢哋嘅經驗非常豐富。如果我哋香港政府或者今次我哋可以藉住呢班專家落到嚟咧，是帮我们在这方面介入在政府医院入面层面，譬如现在的伊利沙伯医院入面呢，讲也都有很多重症的病人，有专家能够介入中西结合，我相信一定好的效果的。因为呢事实上呢，现在这个病呢，中医中药和西药一起应用呢，应该效果会比单纯用西药会好很多。 有冇即系中医药一齐用都有一啲分工嘅，有啲可能前期系西药先，跟住后即系后少少可能舒缓咗先中药，定系点嘅？有冇啲咩谂法嘅呢个？ 唔会咁分噶啦，因为疫症咧，你根本就唔系讲前期后期啊。你见到国内嘅经验咧，全部都系中西药一齐上嘅。咁就算我哋而家居家隔离嘅病人咧，佢譬如有啲长期病患者嘅，佢食紧本身嗰个病患药咧，我哋都建议佢加埋中药一齐食嘅。咁我哋见到效果非常之好嘅。呢个亦都唔系我哋一个人嘅意见，亦都唔系我哋中医。呢个系咧，我哋根据咧张伯礼院士讲喺个分享嘅经验话俾我哋听咧。 逢親有呢個疫症咧，就係、是、佢本身有本身嘅病嘅，佢繼續食緊本身嘅嘅病嘅藥，或者繼續用緊西藥，可以我哋用中藥介入去咧，係遠遠可以咧將病毒控制得更加好嘅，即係個病情控制得更加好。 嗯，因為大家可能唔少印象就係中醫或者中藥，可能就係、是叫做調理啊、復原嗰方面為主嘅。咁但我聽你咁講，似乎係根本喺呢一個重症嘅期間最高峰嘅時候，都仍然喺個病人嗰度係可以用到中藥啊嘛，係咪？ 當然啦，呢、這個咧一般人咧覺得咧中醫只係治療的，覺得誤區嚟嘅，即係對中醫理解。因為中醫喺1700年前咧已經係對呢個治療疫症嘅瘟疫嘅有好有嘅經驗嘅中醫文獻記載落嚟。咁亦都透過我哋見到呢兩年咧由一個疫情開始到而家咧，我哋整個國內咧係全部用中醫藥去介入治療嘅，因為所以個效果非常之好。大家千祈有個誤區，就係成覺得中醫醫唔到急症，其實中醫對醫急症、醫重症咧一定有一個好嘅經驗。 Okay. 就係我哋反觀呢兩個月咧，好多病人係好辛苦嘅症狀啊，喉嚨痛得好嚴重啊，咁好急啊，發燒啊，咁佢用中醫藥嘅介入，開咗中藥俾佢，佢煲咗食咗之後咧，佢個退熱。嗰、那個喉嚨發炎啊，好多熱症嘅情況咧，我哋都解決咗。咁呢個正正就反映到咩咧？反映中醫事實係做到嘅，只不過咧，因為香港一般嘅市民對中醫個了解唔多。 OK， 我見即今次有份嚟嘅中醫專家組組長啦，都話會去到幾個地方，譬如方艙醫院啦，去到安老院啦，或者社區一啲會診嘅地方咧，話會實地了解個情況，咁亦都會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啦，同埋一啲防治方案咧，再睇下邊一啲嘅治療方案適合香港嘅。其實作為中醫師嚟講，睇實地或者香港嘅一啲環境，對成個即係用中醫嘅方法去治療有幾大幫助嘅。 因為咧，中醫最關鍵咧就是、因時因地制宜嘛。因為中醫唔同地域咧，佢大家唔同氣候、唔同地域，尤其是傳染病、瘟病咧，我哋見到係最多睇個氣候嘅變化咯。所以北方同埋喺我哋個廣東地帶南方都係有少少嘅辨證論治去睇嘅。咁咧亦都係分型嘅。咁我哋嘅中醫專家咧，唐小龍教授咧，佢係呢方面好有權威嘅專家。咁佢帶個團隊落到嚟嘅話咧，佢根據香港嘅情況證明香港病人嗰個唔同嗰個反應。咁大家都知道咧，今次嗰、那個Omicron 呢個證明咧，同埋咧最早期嘅新冠肺炎嘅證明其實有啲唔同，所以佢透過香港分析嘅證明咧，大可以幫到我哋香港整個中醫團隊咧喺個治療上面俾到意見嘅。所以佢要個考察啊、觀察啊，去做呢樣嘢咯。 舉個例，譬如實地，譬如睇安老院咁樣啦，之前都比較多爆發啦，同埋多患者啦。睇嗰啲嘅環境，可能要視乎啲咩情況而影響到個用藥噶，或者治療。 淨係睇一個地方嘅環境啊，總之睇個整個氣候，整個每個人。同嘅症狀，頭先同一個環境，譬如同一個安老院咁，我哋見到譬如一個安老院，我哋出現到有20個呢個病人係一齊發病嘅，咁但係佢唔同嘅年紀、唔同體質，個症狀出現嘅症型都有啲唔同，有啲係上呼我哋叫做風熱犯肺啊，上呼吸，有啲係腸胃嘅症狀啊，咁我哋開嘅藥已經唔同㗎啦，所以咧佢唔係淨係單純一個環境，佢係總喺整合整個香港嘅病人嚟到分析嘅。 整體嚟講，因為而家都見到，譬如18區醫管局都有一啲嘅中心啦，係提供一啲即係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俾一啲出咗院嘅人士去復康啊等等。無論喺中醫又喺公營嘅系統又好，喺私營嘅系統又好，喺今次抗疫上面，你哋見到點樣分工咧？或者私營市場嚟講，中醫嗰個嘅反應又點嘅喺抗疫方面？ 在这个抗疫方面呢，大家都是中医界都无分彼此的了，因为呢我们见到医管局呢在最早期呢在年纪之前呢，其实阿博都已经开始有中医服务，不过大家不是很知道。那另外呢就是在院舍爆发的时候，医管局开始呢跟浸会大学啊中医学我们中医学会和其他学会已经开始了一个院舍计划呢，也都介入了去治疗。另外呢康復者出嚟咧，咁亦都係醫管18區嘅中醫診所咧，亦都係俾到佢哋10次嘅免費治療嘅，係每次有5日藥嘅最多。咁嘅話，呢種服務咧，其實係全面咁係幫得到康復者嘅治療咧。咁好啦，確診者啦，佢居家隔離確診者咧，咁亦都係咧，我哋中醫業界啊、學界咁都全面去利用緊呢個視像新嘅科技咧，幫啲確診者做一個治療。咁我哋知道咧，喺星期日已經有無論係中醫西醫，我哋有個 100名啦，一共唔止100名嘅，不過要8名線上移請嘅活動亦都啟動咗做咗。咁我哋咧係總會同埋頭先都講過啦，我食衞局同中藥發展基金咧，亦都撥咗一筆錢出嚟，有20000名嘅在家隔離嘅病人咧，我哋都服務緊嘅。咁咧，我哋見到呢兩個月咧，其實係中醫界、無論業界、學界齊心一致嘅，我哋係一齊去抗疫，咁亦都係已經係。希望可以大大減輕整個醫療衛生醫療醫護界前線的工作壓力。 Okay.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因為之前一啲抗疫包入面咧都話有一啲中成藥嘅咁，其實你作為中醫嚟講咧，點建議一啲市民係咪即係確診咗之後基本上就可以用，但係定係都要視乎體質嘅咧？有冇啲咩意見俾佢哋啊？ 咁樣嘅，因為中成藥咧，我哋見到咧佢三隻中成藥其實咧，國家咧係送咗一批中成藥落嚟啦。而大家都知道前段時間咧，中成藥咧好出名嘅蓮花清瘟膠囊都缺貨。咁呢個藥咧係點咧？呢、這個藥其實係國家衛健委咧喺嗰個治療方案入邊提到嘅三方三藥其中呢三隻藥。咁呢三隻藥咧係喺確診嘅病人咧。醫學觀察期即係密切接觸者咧嘅病人咧，我哋都建議佢咧係我哋服用嘅。如果佢係冇時間睇中醫，亦都係揾唔到中醫咧，佢有呢樣咧都先係服用都係件好事。咁當然啦，每個病人都唔同體質，咁佢就要諮詢佢中醫師，中醫師會根據佢體質咧係教佢點樣去用呢個藥。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中醫嘅辨證論治啊嘛，咁但係呢個疫情上面呢個病係差唔多係同一個病，我哋嘅辨病同埋辨證相結合，所以防一。有呢個確診嘅病人咧，我哋都覺得係可以食嘅，但只係咧有啲脾胃虛寒嘅病人咧，我哋食呢啲清熱解毒嘅藥咧，就要稍微小心啲。如果係食咗覺得脾胃唔舒服嘅，咁就要諮詢中醫先。 同我睇好似有啲報道係咪話啲蠶豆症嗰啲都要小心啲？ 係當然啦，呢、這個係知道 PD 蠶豆症嘅病人咧，因為我哋佢而家呢兩隻中成藥啊，佢係。譬如蓮花清瘟啊、金花清感咧，佢入邊都有金銀花啊、連翹啊呢類清熱解毒嘅藥啊。咁呢類藥咧，其實咧尋豆症咧嘅病人咧係唔可以食呢啲藥嘅。咁如果有尋豆症嘅病人嘅話咧，我哋就建議佢咧就唔好立亂食呢啲藥啦。佢可以問諮詢中醫師，中醫師開嗰啲冇影響症狀嘅尋豆症嘅病人嘅藥俾佢哋。 好啊，唔该晒，陈永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好，唔该晒。陈永光咧就系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啊，咁啊主要就系讲到啦，有一批嘅中医嘅嚟自内地嘅专家啦，寻日系嚟到香港嘅，咁啊见到特首都话睇下可唔可以去安排佢哋去视察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安老院等等啦，亦都系可以用到一啲嘅中医药治疗嘅。你又点睇而家中医药喺抗疫方面嘅角色？1872311，1872311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之前。因为一些跨境司机感染、啊、或者隔离、啊、令到他们的人手减少，政府有一个安排就是设了几个的临时货物接驳场，让内地司机直接可以将一些非鲜活食品等等是直接是揸车揸到香港的接驳场，再由香港的货车司机是交接的。来到之后最新还有两个地方是会做这些临时货物接驳场，包括有两个地在元朗和新田的。其实整个计划的运作是怎样，对于本地的货车业界又怎样看呢？转头我们就会找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了。你又怎样看这个方式是提供一些跨境的货物运输呢？ 1872311,1872311 是不是会更进一步令到整个一些货物的供应是稳定呢？讲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香港货柜车主联会主席林海达，早晨。 是，早晨。 早晨，林海达。刚才我讲到那个情况就三个临时货物接驳场之前已经是设了的了，就给一些内地司机车的货落到来香港的直接，跟着就香港司机交接的。是不是这样的整个运作是畅不畅顺的据你所知？ 那个相信就讲不上的了，因为这些都是新措施。国内的接驳场呢，其实呢就我们很多同业都大吐苦水，那个交接的时间啊和那个安排呢都是一个很沉长的时间。咁啊，同埋咧個跨境司機啊，喺嗰個交接嘅時候咧，嗰、那個人性化嘅處理咧都唔足夠啊！即係譬如好多投訴就話，喂唔俾落地去洗手間啊，或者食飯啊，那個安排啊都唔係好妥當。咁咧就形成咧，而家好多都係司機啊， 跨境司機咧，有個抗疫疲勞啊。 嗯，但你呢個講緊係國內嗰啲接駁場啊嘛，係嘛？ 係國內冇錯。 咁、嗯、你講埋先，我轉頭再問你香港嗰、啊、國內嗰個仲有啲咩問題？你覺得 嚇咁、啊、就個時間太耐啦。咁啊，即係每一次每一轉佢哋即係做嗰、那個。在接駁場那裡做交收的時候都要排隊、啊、那個時間比正常來講長了是幾倍，最誇張的那些差不多有成十幾個鐘頭才可以做成、那個、即完成了那個整個工程，由你上隊交低給個國內司機再回來的時候有成十幾個鐘頭才可以完成整個程序，如果以往一般去短距離的六七小時呢已經可以完成整個工序、嗯、那因為那個安排啊，各方面嗰啲嘢咧，而家呢啲全部都系新措施，咁啊变咗咧就影响到嗰个跨境运输嗰个运作咧，就系一个大问题。所以就而家咧好多你都见到啦，但系政府同内地咧就系用一啲所谓嘅水路运输啦，同埋一个系火车运输咧，就将嗰啲即系做唔切嘅货咧，就用呢啲咁嘅安排咧就落翻嚟香港。 嗯， 咁啊，但系咧呢个亦都产生咗其他问题啊。第一咧就系铁路运输嗰度咧嗰个。嗰、那個吞吐量咧，就都係即係有個限制嘅，因為香港咧，你而家成條鐵路咧，即係得羅湖嗰度咧，可以即係暫時有啲地方可以俾我哋做即係貨物交收。咁啊，水路方面咧，咁啊，全部去我哋而家所謂講嘅係水位，即係我哋有啲叫做呢、這個內河碼頭啊，或者係嗰啲係平時我哋做一啲起卸嘅。地方咁啊，但系因为嗰个数量咧太大，咁啊而家个吞吐咧，亦都令到嗰个成个运作咧系即系唔系咁畅顺啊。咁啊货嚟咗，但系咧就未必可以准时咧可以交收到、交付到俾嗰个货主啊，咁啊都几大影响。 好嗱，林可达，因为时间差唔多，我转头咧八点半钟之后再揾你倾多一阵嘅，关于呢个成个接驳场嗰个运作嘅情况。好，转头再倾。啱啱就系香港货柜车主联会主席林可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的多项规例，延长有效期半年至今年9月30号，并加重罚则。当中修订第 599A 章，将不遵从检疫令或隔离令定名为罪行，并引入罚则，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000和监禁6个月。修订第 599J 章，就要求需照顾者，即是儿童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的负责人，要确保需照顾者遵从强检指示、强检公告或者强检令。不遵从强检指示或强检公告等，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和监禁6个月。另外，特首会同行会通过的八项紧急规例，有效期延长至今年9月30号。分别规定到港人士强制检疫、依人限聚令、佩戴口罩令等。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新一轮谈判结束，俄军同意大幅减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以营造互信。美国总统拜登态度审慎，他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袖通电话之后说，将会观望俄罗斯的行动。白宫说，五位领导人同意不会放宽对俄制裁，决心要俄罗斯为攻击乌克兰付出代价，并会继续向基辅提供安全援助。有美国官员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俄方的公布迷惑。美国相信俄罗斯在基辅周边的行动只是重新部署而非撤离。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盟友正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援助，金额可能达到5亿美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晤。王毅说，中欧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两大力量，应该保持战略沟通，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持续拓展合作共识，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双方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为合作提供战略指引，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博雷利说，欧中是世界重要战略力量，亦都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支柱。欧中关系面临一些具体问题，

连同滞后数据，再多149人死亡。 多项防疫规例延长半年，不遵从强检公告，最高罚款25,000元，监禁半年。 内地中医专家组抵港，特首希望专家就安老院防感染治疗提出建议。 俄乌谈判有进展，乌方提出中立地位换安全保证，俄方将减军事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你已經講到啦，喺早前因為啲跨境貨車司機咧，因為確診等等嘅原因啦，人手受到影響，咁政府亦都喺香港咧係設立咗一個叫臨時貨物接駁場，咁等呢啲內地司機咧可以直接車一啲貨咧係去到香港嘅接駁場嘅。咁頭先咧就同阿林海達傾緊啦，林海達咧就係香港貨櫃車主聯會主席嚟嘅，早晨。早晨，林海达。林海达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内地接驳场嗰个嘅问题咧，但我都想同想你讲解一下，即系等大家一啲即系观众听众都明多少少，点解又有内地接驳场，又有香港接驳场嘅咧？即系两者嗰个运作而家系有点样嘅咧？两者系咪即系有一啲关系喺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清楚？点解会有两个接驳场喺度嘅？ 嗱，嗰个关键性咧，可能即系而家嗰个内地接驳场嗰度咧。就都衍生咗好多問題嘅，咁國內同香港政府可能都係想優化嗰個安排，咁就希望喺香港度咧就再即係做多啲接駁場咧，就方便香港同埋國內司機個交接。咁但係咧，即係呢邊嚟講咧，我哋業界咧嗰個都係希望啦，即係呢個咁啊係一個即係短暫嘅安排，因為需要防疫，但係咧我哋其實咧成個業界嘅運作咧都係需要咧做一啲點對點。嘅運作咧，咁我哋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嘅。咁而家你叫國內嘅司機落嚟咧，就衍生咗好多問題嘅。第一就係話咧，我哋嗰啲生產工具啊，全部都係由香港嘅車主咧，或者係司機提供，咁就交俾國內嘅司機咧，就去翻國內嘅裝卸點咧嚟到收貨，跟住翻落嚟香港再交翻俾我哋。咁以往咧，國內咧就係安排啦。咁而家嚟咗香港嘅時候咧。咁咧，第一就係嗰個交接嗰個問題咧，就好多嗰個車主咧對嗰個駕駛員，國內駕駛員咧都係陌生嘅，即係提供嗰個國內駕駛員咧，唔係佢哋被逼佢哋自己選擇嘅，係由國家安排俾你。咁咧就即係有個擔心啦。咁第一就係嗰個安全性啊、駕駛態度啊，咁都樣樣影響到即係我哋嗰個信心。 有冇得自己請嘅呢一個內地駕駛員？ 有嘅。但係增多足少啊！你明白嘛？即係而家嗰個國內司機咧，都係非常之搶手嘅。咁唔係話你用開就一定有嘅。咁啊，同埋咧，以往我哋點對點嘅時候咧，好多運輸公司咧都係冇揾嗰個國內嘅司機係幫手。咁你而家冇個關係喺度嘅時候，你而家突然之間話要佢過嚟幫你手咧，可能都未必做得到。咁啊，由國家編配俾你。咁但係即係話嗰個安排上呢就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即係好多車主同埋即係司機呢都有啲卻步。咁由我嗰個有個非正式嘅資訊呢，就係呢一兩日呢，我哋而家啲司機呢入去裏面呢，就係要用一個新嘅制度，就要做個核酸檢測陰性，就多即場你然後先至可以即係進入內地。咁而家昨天或者前天咧，即係得1,500多司機過咗做咗過關，做咗呢個手續。咁我哋以往正常嚟講咧，我哋有7,000-8,000個架次嘅。咁即係話而家只係剩翻咧，就係大概五分一嗰個司機係即係可以係過成功，即係過到關。咁呢一個咁嘅香港嘅接駁場咧，咁啊將來嗰個如果實施咗之後咧，就嗰個管理嘅問題啊，各方面嗰啲嘢咧。都會引起即係唔同嘅風險啊，或者係即係問題啊，咁啊，希望咧就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咧就盡快即係釐清，同埋即係可以即係諮詢多啲業界點樣可以處理到嗰個安排。 可唔可以講清楚嗰個風險同問題係咩？如果香港嘅接駁場同埋而家唔係已經試行緊嘅咩？ 係而家試行嘅，佢未曾正式係開始嘅。咁即係話你而家嗰個都仲未一個大量嘅車喺度做交接啊，或者好多司機喺度聚集啊咁樣。咁你始終都係有個風險嗰個存在喺度嘅。咁你譬如話疫症嘅感染啊，你人多聚集咧，咁你亦都係一樣有風險喺度。咁、那個管控方面咧，咁啊而家未曾有一個確切嘅 嘅通知或者安排，咁我哋都希望佢盡快政府可以公布得到。 嗯，而家譬如你哋而家有冇同政府去傾啦，同埋整體嚟講呢個計劃，我聽到你都有一啲擔憂嘅，但係同唔同意呢個計劃，同時都令到一啲跨境嘅運輸貨運嘅供應係會穩定一啲 咧？嗱，而家未行得到，即係正式嗰個安排，因為大家都要睇下嗰個運作係點樣樣，個正式嘅安排。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業界普遍啊，即大部分人咧都希望咧就可以即係話喺嗰個疫情回落之後咧，就係行翻嗰個原有嗰個制度。因為咧嗰個制度咧就已經行之有效啦，有幾十年啦，大家清晰嗰個運作係點樣，貨主清晰，運輸公司清晰，司機亦都清晰。而家呢啲新制度咧係權宜之計啦，咁我希望就係話咧，唔知政府會唔會做嗰個全民檢測啦？希望喺一個即係疫症確切咗回落之後咧，就可以咧重新開放翻我哋以往即係做嗰個模式咧，就係話點對點，就唔希望咧再喺呢啲接駁場嗰度咧做呢啲咁嘅做交收，因為太多不確定性啦，嗱，好似你話齋，如果個司機國內司機揸車落嚟喺香港嗰個路段嗰度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冇人提喂嗰個保險嗰個安排會係點啊？咁啊，去到嗰個接駁場嘅時候，喂嗰啲咁嘅報關啊、清關嘅安排，而家都係未清晰嘅，咁就 有冇直接向政府反映過咧？頭先你講呢啲 都有嘅，啊，咁而家等緊佢哋回覆，因為佢而家都係未確實。正月出嗰個安排係點樣樣，咁都係等緊佢消息，話就會四月頭會開始運作嘅呢個安排，咁啊而家等緊佢嗰個消息係點樣樣。 嗯，你頭先話希望所謂點對點做翻原本嗰個，即係話香港嘅跨境貨車司機直接去到嗰啲，譬如攞菜咁先講啦，就係菜場嗰度，跟住就直接運翻落嚟，就唔係話去到某一個接駁點轉做內地司機去個菜場度攞完貨去翻個內地接駁點再翻嚟，即因為都有經過幾次的變動嘛，就算是你是想住是哪一隻的，你說希望變回原本， 希望點對點就是由我們直接在香港出發去到裝卸體即是那個工廠啊，或者我們收菜的菜場啊，就直接是收菜或者是收貨就落返嚟香港，就唔需要再去那個接駁場。其實呢而家我們每架車呢之前呢的司機呢都要做一次核酸檢測陰性，然後先至俾你過關。咁你可以做多啲㗎，你或者你去到嗰個指定嘅地點，你再做確認佢都係乾淨嘅個司機，咁咪可以可行囉。咁就唔需要做咁多繁複嘅工作，咁大量嗰個時間上嘅虛耗啊，同埋嗰啲即係喺運作上嘅唔協調啊，咁都可以即係避免咗啦。我覺得就如果香港可以基本上做到嗰個控制到個疫情呢，呢一啲咁嘅附加的安排或者這些這樣的設計呢，就應該盡快是就是移除了它，就不要再影響到我們那個整個運作。因為現在那個運作呢，我們那個陸路跨境運輸呢那個運力呢其實是用緊兩成左右，兩至三成。那其他那些司機基本上現在呢就是在那裡等那個疫症的過去，或者是已經可以想會不會是轉做其他行業。咁啊，對成個打擊，成個行業嘅打擊係非常之即係嚴峻嘅。咁就算你如果你等得兩三個月或者三四個月先至回復翻正常啦，好多可能司機已經流失咗，佢去咗第二個行業或者做咗第二啲工種咧，未必咁容易可以翻翻嚟嘅時候咧，係對香港嗰個物流嗰、那個成個物流中心嗰個地位咧係打擊好大。 得翻兩成運力咧，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同埋而家講話用一個香港嗰個嘅臨時貨物接駁場咧，其實係咪都有？雖然有香港嘅司機牽涉喺入邊做嘢啦，但係咪個收入都會有影響咁嘅方式？ 哦，這個當然啦，因為你嗰個路程啊，各方面咧，你已經係短咗嘛。咁我另外咧額外要付費俾嗰、那個國內嘅司機噶嘛。咁你變咗即是話咧，你成個就算嗰個客咧肯俾錢你咧，加價俾你。都唔係長久計，佢一定作為貨客咧，佢一定係用一個最安全、最有效率同埋呢個價錢最低廉去處理佢嘅貨物嘅。咁你長期如果你係用呢啲咁嘅安排嘅時候咧，咁你嗰個生計一定受打擊嘅。咁你即係話，貨主又輸，你運輸公司又輸，司機又輸。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林海达，佢系香港货柜车主联会主席嚟嘅。嗱，见到咧运房局咧都有一个嘅回复，就话十分理解现时全接驳嘅模式之下咧，香港跨境货车司机面对嘅困境，就话已经同内地方面反映有关嘅情况啦，包括现时咧香港跨境货车司机啦，同埋同埋同一啲內地司機對接嘅安排等等嘅咁，就話咧會同內地相關部門繼續積極跟進，以期盡快改善有關嘅接駁安排啦，確保運作暢順，提升跨境陸路運輸效率。又話會繼續同跨境貨運業界咧係保持緊密聯絡啊，積極同內地當局探討可以改善陸路跨境運輸嘅方案，包括咧就係業界建議俾一啲香港跨境貨車司機直接咧去到作業點拎貨，並對佢哋咧係實行閉環管理，進一步減低疫情傳播的風險。至於香港臨時貨物接駁安排，而家就話係籌備階段，如果有定案咧，會盡快公布，亦都會積極研究措施啦，令到香港跨境貨運業界咧可以有更多方面參與有關嘅安排。呢個係運房局嘅回覆嚟嘅，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嘅跨境司機咧？對於呢啲安排點睇咧？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一個教育嘅情況啊，之前咧就公布咗話，小學、幼稚園、國際學校咧，最快4月19日咧可以恢復翻咧面授課堂嘅咁。復課之後咧，都係話半日為主啦。面授課，如果係要全日咁面授，有兩個條件嘅，就係話所有直接請嘅教職員咧係要完成兩針嘅疫苗啦，打齊兩針嘅學生嘅比率咧係要佔全校嘅學生嘅90%啦，有啲咁嘅條件嘅咁。見到咧，教聯會都有一個調查，問到一啲嘅老師啊、受訪者啊係點睇咁啊？又揾咧有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啊，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鄧飛，可唔可以講下你哋頭先講到個調查，有關於啲教師對於復課安排嘅幾時做啦？收到幾多回覆啦？同埋嗰個結果有啲咩重點睇到啊？ 其實咧就係上個禮拜做嘅，就好快嘅一件事嚟嘅咁。咁就即係大概收到嘅回覆1300多个，應該上個禮拜四左右嘅時候開始做嘅，1300多个教師教職員同工啦係回覆嘅，咁其實最明顯嘅一個嘅數字咧就係即係大概有成60.5%以上嘅受訪嘅中學老師咧，即係都覺得咧，就係佢學校咧70%以上咧都係打針啊。咁小學嘅話咧就打得係弱啲啦。咁呢個其實同政府嘅數據大致相若。咁但係咧就即係傳媒咧就比較多報道咧，就話70%左右嘅老師咧都係對最早4月19日復課呢樣嘢咧係反對或者係表示憂慮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明顯嘅數字啊。 有咩考慮咧？調查入邊有冇話啲受訪者係唔想喺下個月19日即刻係恢復面授課嘅原因？ 嗱，其實咧就係最主要咧就係小學同幼稚園咧就打針咧，而家目前嚟講都未到60%。咁到下個月19日，下個月19日比較多係講小學同幼稚園，就好少講中學嘅。中學要4月22日 DSE 之後先至再復嘅。咁話咧，即係咁低嘅接種率，係咪真係而家得翻嗰2个零礼拜可以追得上咧？呢個第一，第二，就算真係可以打針打到第二針喎，係第二針90%以上喎，唔係淨係第一針喎。就算打到係真係90%啦，咁都係咪都要考慮下當時嚟講每一日嘅確診嘅宗數咧？咁如果每日確診宗數仲係成千計嘅，甚至即係就算唔係成千計到啦，我哋睇翻頭嗰四波嘅疫情咧，每日只要上100宗確診咧，大家都已經係好驚噶啦。更何況而家成千上萬咁咧，咁啊咁樣係復課，而且係咁低班嘅同學復課咧，就令人覺得好憂慮嘅。再加上咧，低班嘅同學仔咧，即係始終佢個防護嘅意識咧，就唔會話好似成年人咁自覺噶嘛。咁再加上如果你係全日復課，中午就要食飯噶嘛。中午食飯嘅時候，大家要除口罩啦，咁啊交叉感染啊機會就大大提升。咁所以咧，就對於喺4月19日之前復課，就有一個好大嘅憂慮喺度。 但頭先都講到低班啦，涉及到可能有啲小學嘅低年級，甚至幼稚園啦。如果唔係可以做翻呢個面授課嘅4月19日，咁當時可能就要做網課喎。又適唔適合喺幼稚園或者咁低年級嗰度做？今次有冇喺個調查度反映？同埋有冇調查到有冇講到話即係復課嘅次序啊？啲老師嘅睇法嘅？ 其實咧就如果你係網課咧，低年班咧其實都有嘅，即係就唔係話而家先至忽然間出現啦。咁小學無論你 高少定或者低少啦，一路都有望放嘅，啊，即係過去嗰兩年以嚟，咁有錢嘅高班，即係我哋叫做 K3 啦，咁啊睇學校嘅情況啦，有啲係做得到望放，有啲做唔到嘅咁，咁嘅咧就依度咧就會係有啲嘅未必係有完全共識嘅喺有錢嗰方面，有啲咧就話要快啲復課，有啲就擔心復課之後咧就會交叉感染。啊，咁啊，即係有啲點解會話快啲復課咧？因為再唔復嘅話咧，啲學生退曬學噶啦，越高班咧就退學都越緊要，因為橫掂而家咧距離嘅新學年九月一號咧都已經剩翻嘅時間有限啦，算啦，啲家長諗我唔讀啦，我直頭退學啦， okay. 自己喺屋企湊算啦咁。咁對於學校嘅經營嚟講咧，就會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咧，即係矛盾嘅，即係對於高年班嘅幼稚園到底復課定唔復課咧，都係未必有共識。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小學啊，中學嗰啲就相對會比較明顯啲嘅，咁網課就問題不大嘅，咁至於你話有冇一個復課次序咧？而家一般個諗法咧就話，可唔可以係先網課，然後咧就半日復課，然後再諗全日復課，有個咁嘅次序會好啲嚇。 我見調查好似都幾多嘅受訪教師話，希望教育局盡快更新嗰個嘅防疫指引。而家嗰個指引其實有啲咩問題？係咪有啲咩唔足夠咧？又？ 而家指引咧，嚴格嚟講咧，係舊年十一月嘅，即係其實主要係針對第四波疫情嘅指引嚟嘅。咁而家目前嚟講個指引，即係完全唔適用於個 Omicron 嘅嗰個咁急速傳播嘅情況啦。咁其實問題就比較多啲嘅。咁如果你話有啲咩具體嘢咧，比如第一，如果同學仔或者係老師教職員，咁屋企係圍封咗啦，咁佢翻唔到。翻唔到工，翻唔到學啦，咁點計咧？到底係咪缺勤咧？係咪缺席咧？咁啊，學生當然你可以話佢係即係當佢病假啦。咁呢個都容易做啲。咁但係教職員咧，啊，咁可唔可以請代課老師咧？咁而家目前嚟講，按照代課老師嘅制度咧，你學校你如果你請代課老師代咗佢，即係嗰個屋企被圍封嗰啲教職員咧，即係嗰啲教師咧，咁嗰個咧係你自己 care 唔到數嘅，即係學校 care 唔得翻個代課津貼嘅，咁話可唔可以即喺個指引度更新有個實報實銷咧？因為冇人知道邊個老師屋企可能會俾人圍封，會翻唔到工噶嘛。啊，咁呢啲都係啲好實際嘅操作，仲有好多好多各種嘅問題嘅，比如學校有人中咗招啦，咁中咗招之後話咧停課，咁停幾耐咧？而家冇講法噶。喺第四波、第三波嘅時候咧，都有啲學校中過，咁但係咧就其實係各施各法嘅，有啲停兩日，有啲停四日都有，就並唔係一個統一嘅教育局的指引安排，咁可唔可以有翻個明確的指引？即係如果萬一真係有同學即係中咗招，或者有老師確診啦，咁學校點樣處理咧？咁另外咧就即係有啲嘢咧都好難做得到嘅。學生同學生之間喺課室裏邊係可以拉大個社交距離，但係老師係拉唔到嘅。教研室嗰啲座位咧，嗰啲 partition 係固定咗嘅。你要拉開距離咧，就即係比較困難啲。咁所以有老師就擔心，即係咧，其實老師同老師之間，儘管而家已經係即係接種都已經係符合咗個要求噶啦，咁但係好難講噶嘛。咁如果萬一真係有老師確診啊，或者咩老師同老師之間交叉感染機會咧，其實唔低得過學生嘅嚇。咁呢啲都係有相關指引咯。甚至消毒攞咩消毒，其實都冇一個明確指引嘅。 文憑試我見你哋調查都有問到，因為之前就話希望啦，目標都係如期4月22號開考嘅咁。我見你哋調查咧就話支持如期開考咧就有53%，42%人咧就覺得要延期開考啊。點睇呢一個結果咧？又 其實都有少少矛盾啦，因為你就算係如期4月22號開考都好咧，實際上4月22號已經比原定嘅計劃咧向後騰咗差唔多一個月噶啦。因為如果你正式開考嚟講，應該三月底嘅。一月頭嘅時候咧，考評局已經係氹咗一個月先至到4月22號。咁所以話咧，即係有老師都係覺得再氹啦，對考生嘅應試心理嘅衝擊就好大啦。咁但係亦都有老師認為，即係如果唔氹4月12號硬硬上啊，都唔知得唔得喎？咁可唔可以再氹一個月咧？咁即係話咧，業界咧喺呢方面咧都唔係話有一個壓倒嘅共識嘅咁。如果你站在即係盡量令到學生考生能夠如期應考，能夠一個比較正面嘅心態去應考嘅，即係我相信係所有專業嘅同工咧，都係希望學生能夠有一個咁嘅心思去應考會好啲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覺得好矛盾啦，呢個睇法就係、是。 即係所以都好似未有一個好大比數壓倒性嘅諗法咁啦。另外我見即係之前局長都有提到話會研究啊，係咪整一個嘅特別考室啊？咁佢嘅講法就話優先會安排俾一啲咧係密切接觸者嘅，就算有特別考室都。但如果確診者嚟講咧，就話要做特別考場俾佢哋咧，都有一定困難嘅。點睇呢一個話研究設立特別考場嘅諗法咧？同唔同意就係可能確診者都未必可以用到咧？又 嗱有個特別考場咧，呢、這個當然係歡迎嘅。咁因為如果你冇特別考場，確診嗰啲同學或者甚至乎密切接觸嘅同學咧，佢根本參與唔到考試，只係用一個平時分去推算佢個分數咧。雖然呢個機制咧，即係呢個推算嘅機制咧，就一直都存在嘅。其實啊，即係咁多年考評局都有呢個做法嘅，係好成熟嘅。咁但係始終都一個好大嘅遺憾嚟嘅，即係我準備都咁辛苦，最後冇得考要用我平時分，更何況呢個平時分咧喺疫情之下咧，個平時分其實都唔係太令人覺得滿意噶。好簡單咁，有啲學校可能佢 mock exam 都冇考到嘅，咁冇考到咁個平時分咁點計咧？有啲學校個 mock exam 咧就可能係網上進行嘅，咁就變咗個即係大家覺得個可信性、公平性就有問題嘅。咁所以即係能夠盡量俾學生去考咧，都盡量去考咯。 所以我想知道嚇，我想知道個調查邊有冇問到呢一樣嘢㗎？即係特別考場嚇， 特別考場有問到亦都有好多係點講咧？即係啲開放性嘅問題，俾啲老師自己可以寫翻出嚟噶嘛。咁樣睇到嘅特別考場咧，其實都麻煩嘅，即係有固然好大，你運作上其實都唔容易嘅。你得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好似舊年咁樣集中曬竹篙灣。咁但係舊年嘅做法咧就係提早兩日申請嘅。咁但係你而家根本冇可能提早噶嘛。啊，每日朝早自己用檢測劑去檢測係咪陽性？ Okay. 咁你即時去竹篙灣根本去唔到嘅，即係政府亦都冇可能安排咁多接送嘅的士啊，將十八區嘅考生亦都冇人知道有幾多人去送到竹篙灣做唔到嘅。咁第二個辦法咧就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呢個特別考場咯，咁就即係就近咁運送咯。咁呢個得唔得咧？咁呢個咧就可能會相對比集中曬喺竹篙灣咧就容易少少，但係都唔容易，因為你冇辦法估計得到有幾多人會確診每一日。咁至於局長話密切接觸者可以考慮，但係如果你確診咗咧就唔得咯。但其實呢個都唔容易做噶。咁密切接觸者咁佢係隔離咗嚟去考到隔，比如佢 密切 都隔離四日到三日，個隔離咗之後佢突然陽性， 咁 喺度考啊。 係時間差唔多，同阿鄧飛傾到呢度。 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过去一个星期港人自杀估值平均数高达 4.05， 比起全年平均数 1.8 高。本月23号更加是防止自杀早期预警系统指数创新高的时间，呼吁各界关注身边人的精神和情绪健康。机构亦都说，年龄在55岁或以上的人士属于自杀高危群组，大部分都受到精神困扰。《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维持中学文凭试在4月22号开考的目标，教育局及考评局正研究为确诊或者需要检疫考生设立特别考场。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昨日表示，鉴于今年疫情严重，特别考场的需求预料比去年多，假如好似去年咁喺检疫设施独立房间考试，局方初步考虑会邀请每间中学推荐一到两名教师为隔离市场担任考务人员，以满足人手需求。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昨日话，现阶段未能够知道实际嘅感染人数，而不同嘅大学模型推算数字都有参考价值，但系未必准确。他建議在這一波疫情的水尾，可以在社區安排過萬人抽血檢查抗體，分析市民抗體陽性的比例，再推算真實感染的數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說，不同方法計算死亡率亦都有優點和缺點，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得出的百分比怎樣令到防疫做好一點。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九個國家來香港的禁飛令嚟緊嘅星期五就會取消。有酒店業界表示，四月上旬指定檢疫酒店的房間供應比較緊張，每晚1000元以下的預訂近乎爆滿，但每晚1000元或以上的仍然有供應。 由於政府將隔離日數由14日減到7日，現在不少酒店仍然盤點重新訂房的情況，預期4月下旬的房間供應將會明顯改善。翻查資料，指定檢疫酒店普遍加價一至到兩成。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第五波新冠疫情逐漸放緩，政府部門星期五起將會逐步恢復公共服務。有公務員說，今個星期起已經有部門取消在家工作的安排，有中小企相信業界會按照實際需要陸續取消在家工作。有醫生就認為，近日市面人流雖然回升，但是不少都是康復者，如果沒有大幅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疫情未必明顯反彈，反而擔心小學幼稚園復課之後傳播的風險更大。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刘艳昨日主持加强院舍抗疫能力跨部门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检视现况和商议有效而可行的改善措施。工作小组建议参考社会福利处在2020年12月推出的改善院舍感染控制及通风设备限时性计划，在机电工程处的协助下，短期内再次实地视察参与计划院舍的通风情况，确保改善措施持续有效落实。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医药的应用在内地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一起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诊疗方案，疗效有目共睹。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抵港，将会有力提升香港抗疫和医疗救治的水平。社评说，特区政府应该抓紧这次机会，积极思考如何提升中医药在香港的角色和地位。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一份最新的国际精神健康问卷揭示，由一至到三月份计算起，六成港人感到抑郁。政论指，今年一月第五波疫情初起之后，个案几何式上升，百几万人染疫，七千几人死亡。不过朝令夕改，苛政猛于虎，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市民不满特区政府，难怪移民潮爆个不停。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社工总工会的调查发现，近三成八受访者仍然未打针，并且建议处方容许员工选择以定期快测或者核酸检测代替。社评说，社工作为服务市民，尤其是基层市民的专业群体，接种疫苗是对市民负责，切实履行专业职责，绝对不能搞特殊，以个人喜恶拒绝接种，影响本港同心抗疫的大局。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全港70岁或以上长者第一针的接种率大约是七成，安老院舍的第一针接种率亦都只有五成。政府现在提出由针等人变为针稳人，虽然嫌太迟，但最重要的是确保行动有效，目标必达。社评指，政府必须提高透明度，俾外界清晰知道上门接种同埋院舍谷针嘅进展。如果进度未如理想，就要尽快另想其他办法。明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嘅突发事件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石岗军营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裕楼、屯门少葵苑、少强阁、慈云山、慈正村、正和楼、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和天水围天水村、瑞龙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3月30日，新增7596宗确诊，连同滞后数据，再多149人死亡。 多项防疫规例延长半年，不遵从强检公告，最高罚款25000元，监禁半年。 内地中医专家组抵港，特首希望专家就安老院防感染治疗提出建议。 俄乌谈判有进展，乌方提出中立地位换安全保证，俄方将减军事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教聯會談到他們的調查，其中有一個結果，就是七成的受訪教師和校長等等都是不支持說最快下個月19日可以復回面授課這個做法的。你是怎樣看呢？對於復課方面和考文憑試方面，因為現在都是說教局的講法，目標是預期是4月22日開考的，根據調查呢，就支持如期开考的呢就是 53%， 希望可以延期的就40%的。你又怎么看呢？1872311。另外刚才呢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内地中医专家呢，昨天都是来到香港呢，经深圳湾口岸，见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等呢都有去是接他们来的。其中就提到呢，内地专家组的组长也都提到说会去方舱医院啦、安老院舍啦或者社区呢是考察的，也都说相信呢中医药呢是能够特别为长者过去的一些疾病呢都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调整效果。咁亦都讲到话将会同香港的中医西医呢一起倾有啲乜嘢嘅治疗方案，在应对疫情方面中医的角色啊，在应对疫情。1872311，电话旁边呢有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萧乐文先生你好。 早晨啊，请讲。 是在3月9日呢，是我个孙女2岁就开始发烧。咁呢是通过视像呢同中医沟通。咁然之后就由屋企人呢去诊所都攞啲药返嚟。跟住陆续就照顾佢嘅外婆、佢嘅妈咪、佢嘅舅父，同埋到最后连佢嘅太婆，90岁嘅太婆呢都受到感染啦。咁呢个一屋里面呢有5个人都系中咗新冠肺炎啦。咁都系用呢个视像同中医沟通而去食中药嘅。咁90岁嘅太婆呢1个星期左右呢，卫生署就打电话俾佢，咁就叫佢去诊所度呢个嘅诊治。咁亦都俾咗呢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好高调去强调嘅，而且个药个费用非常之昂贵嘅2只新冠肺炎嘅新西药啦。 口服药啦，就 係。是啊，咩麦沙东啊，辉瑞嗰两只，唔知边一只啦，只有一只啦。咁应该翻屋企咧，咁太婆都系冇食嘅，因为医生同佢讲嘅时候有啲咩副作用，又话头痛啊，又话晕啊。我哋听到，即系佢听到已经怕怕咁嘅，结果系即系嘥就冇食到。结果到而家咧，佢都一直系服紧中药，咁情况都一直系转好嘅。 我想知咧，你头先讲话咧，中医嗰个视像服务咧，系边个提供嘅？系一啲政府嘅服务嚟啊，定系之前有啲大学都提供嘅？ 我新抱系一直都有去即系叫家庭医生啦，即系一直都会去 私營嘅嗰個係。 有唔舒服嚇，有唔舒服嘅就會去揾呢個中醫啦咁樣。 O、okay, K， 即係應該係啲私營啦、啊，我聽落係一啲私營市場。 係、okay. 私營嘅，私營嘅。 O、okay, K， 但 係喺我哋一直都信賴中醫咯，其實就係、是。咁、變咗即係喺而家咁呢個咁緊急嘅關頭，我哋都係去揾我哋嘅中醫商量，同埋去診治咯。咁、結果而家就一屋咧係就已經康復㗎啦。咁而太婆依然有咳，咁就係太婆嗰個情況就比較慢一啲。咁、 okay. 要多謝政府嘅就係、佢喺政府度攞咗個血氧儀啦。咁、呢個血氧儀都係好有幫助嘅，係咪？起碼我哋家人睇到佢個數字都會覺得安心嘅。 即係監察住成個情況啦，都係。 到琴日先至見到我哋特首去高調咁強調中醫。其實我哋身為一個小市民，一個平民百姓，其實一直都知道我哋中國嘅醫術係有幾好，因為一人一方呢一樣嘢，其實西醫係唔會做得到咯。 O K， 唔知你明唔明咩叫一人一方啦？ 嚇、okay, ，都係總之一啲。即係一啲中醫嘅概念啦，都係好啊！唔該曬黎女士先，即係總之佢都覺得中醫喺一個疫情方面係幫到佢好多，提到佢一啲屋企人嘅例子同埋經驗嘅。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啊，早晨，蘇亞文。 係你好，請講。 係我好認同頭先阿黎女士個講法，因為我都係即係康復，即、就、係、是、一個康復者啦。即係我而家都係採用中醫治療同埋個料理身體咯。其實真係有效嘅。同埋咧，我就想讲嘢咧，中医咧作为中国嘅传统遗产啦，佢而家要派出内地嘅中医嚟香港协助老人院或者即系预防感染啊，同埋确诊个院又提供复康治疗咧。我觉得系患者个福音啦。即系如果能够即系中西医结合咧，我觉得就系将会系事半功倍。同埋系我又想讲嘢，因为中医咧。可以能够改善，即系你个病情啦，同时可以即系减少个重症嗰个后遗症啦，同埋一个唔好意思，因为仲有咳嘅，同埋嗰个纤维化嗰个并发症咯。所以咧，其实我想讲咧，而家咧即系好多国家都系喺度，即系好认同中医噶嘛。即系如果系可以善用到中医个医疗。就可以起到即系取长补，即系同西医咧就可以起到取长补短个作用啦。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都系讲到中医嘅喺疫情之下咧，可以有啲咩效用咧？佢自己作为一个康复者都觉得系有用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啦。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过咧，即系政府都讲到话，希望加强院舍嘅抗疫能力，就话把握时间，万一咧出现第六波咧，希望可以喺之前咧就尽量加强院舍嘅抗疫能力。咁所以就成立咗咧一个劳工及福利局咧常任秘书牵头嘅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咁啊，见到佢哋就开咗会啦，已经咁啊，其中就提到话建议啊，短期内去视察一啲嘅院舍安排一啲护士去检视院舍嘅措施，就话希望可以确保院舍咧系正确咁用一啲高效空气过滤器同埋抽气扇等等嘅设施啦。咁成个情况系今次院舍有爆发，改善呢一啲措施，嘅话系咪可以即系？對於下一波嚟到嘅時候，有一個更強嘅抗疫能力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狄志遠，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狄志遠。頭先講到呢個嘅即係跨部門小組啦，你有冇一啲咩建議喺佢哋話檢視同埋加強院舍嘅抗疫能力方面？ 我希望個工作小組咧講得清楚佢嗰個工作範圍喺邊度，因為而家你第一步咧嚇講嗰啲空氣啊或者設施嘅改善，當然一個係好嘅，但係呢個係其中一個環節嚟啫。同埋咧我知道咧就好多私人嘅安老院咧，咁佢個環境係比較逼仄啲嘅，或者喺啲好舊嗰啲樓宇裏邊進行。如果你要改善或者安裝啲空氣設施，或者令到空氣係改善得好咧，工程都唔少嘅，咁亦都涉及資源嘅。咁政府參與即係啲私人安老院嘅支援咧係比較薄嘅。咁嘅情況之下，你又希望佢改善，但係你嘅角色又唔係好積極，可以幫到佢嘅話，點樣處理咧？咁呢啲都即係希望政府可以多啲透明度話俾我聽，佢點樣處理啦。咁但係總嘅來說咧，而家佢哋揾啲護士落去探查啲院舍嘅情況，呢個係好嘅一步。但係我希望個討論就唔好淨係話空氣嗰個安排。 咁可能喺人手上啊，如果有第六波嚟嗰時候，人手有咩變動嗰時候，經過第五波經驗有咩諗法，有咩訴求，點可以應變啦？咁物資嘅供應啦，啊或者喺院舍裏面本身可唔可以做到啲隔離設施咧？咁我相信一千間院有一千個唔同嘅狀況，咁呢啲嘅所謂資料搜集係重要嘅。啊！我哋歡迎去做呢步，但係我就唔係好期望，只係單一咧，就係講下空氣流通呢件咁簡單嘅事情，因為其他事情咧都應該要兼顧埋咯。 我諗會其他都會傾嘅，不過首先開咗第一次會咧，就話跨部門小組有頭先講到話有關於一啲空氣設施嘅建議，包括抽氣扇啊等等啦。另外我見勞福局發言人都話咧，會上面係檢視咗一啲染疫嘅院友送去暫托中心嘅機制，就話釐清咗政府各部門、醫管局同埋院舍嘅角色嘅咁。主要譬如讲到头先空气设即系话抽气设施嘅一个点啦，第二就系一啲院友送去唔同嘅地方，包括系暂托中心嘅机制啦，系唔系主要系一个比较重要嘅点咧？喺应付嚟紧第六波嗰度，你觉得首先处理呢两个点系适唔适合你啊？ 唔知系第六波，其实呢一波而家都仲要做嘅，因为早排住大家都知道，即系安老院啊，都嗌晒救命啦，同时好多检疫啦，老人家都检疫啦，其中一个最大困难咧，我哋就冇一个即系隔离嘅设施啊。咁老人家系一个唔系系你想可以做到好全面嘅即系防疫工作或者检疫工作嘅地方，院舍原址照顾咧，咁一定系将个疫情系扩散。咁而家就好咗啦，即系有啲暂托嘅中心啦，亚博啊，或者有啲启德啊，都嚟咗开设咗啦。咁人手都好似加添咗啦。咁而家个流程仲有啲甩甩咳咳嘅，咁我都希望都系喺而家嘅时候咧，都可以理顺多少少。咁同埋咧，亦都話俾啲同事聽咧，嗰個流程係點管理，揾邊個部門，打邊個電話，咁可以處理得好啲。咁當然你長遠嚟講，第六波嗰個規模會更加大咯。咁要喺個供求嗰、那個即係需求方面要做啲好啲嘅檢嗰個預算。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嗰、那個服務水平係點？據我所知咧，有啲老人院或者老人家咧都唔想去亞博嘅。或者呢啲暫托中心，因為咧嗰、那個照顧咧同院舍有比較大啲落差。咁譬如話冇得沖涼啦，洗手間都好似話唔最好唔好去啦，爛片啦，比較容易管理啲啦。家人嘅聯絡咧，即係有時都好困難啦。就算院舍都唔知道個院友個情況係點。咁呢啲位咧，呢個時候都要改善一下嘅，即係個流程啊、溝通咧。而家都做翻好佢，咁將來面對第六個波嗰陣時候咧，就更加理順啦。因為第六波規模應該係冇第五波咁大，但係比而家應該係嚴峻好多嘅。咁、那個規模應該點處理咧？咁希望政府能夠細緻啲討論到咯。 講到話而家已經做一啲措施咧，其實頭先講話暫托中心嗰度咧，社署已經宣布咗暫托中心收一啲確診者嘅安排，就話可以係直接咧係聯絡社署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啦，評估後就可以安排一啲輕症或者冇病徵嘅院友咧去一啲暫托中心嘅。整體嚟講，你睇到呢一波呢一類長者暫托中心，其實幫到院舍嘅壓力係幫到幾多咧？ 有嘅，因为好多院舍就不便即係有感染嘅老人家或者同事留喺个院度，因为院舍嘅設備环境係未必做得好好嗰个防疫啊或者隔离嗰个安排。咁所以有啲隔离措施一路嚟讲我哋都係要求尽快安排。咁而最高峰嘅时候我都希望政府做多啲，咁但当然就动作慢咗啦。咁今日嘅設備就返嚟啦，人手都到呢係有帮助。咁就兩點希望提一提，第一就係個流程應該點樣，因為近日我都收到一個投訴，就係話一個老人家咧喺院重症，咁治療好，但係未好曬嘅，仲有陽性嘅測試嘅，咁醫院就安排佢哋入翻去個老人院啦。咁對老人院嚟講就有多咗壓力啦。咁即係呢件事就係幾日前嘅嘢啦。咁希望近日而家嘅流程會好啲咧。咁院舍面對呢啲個案時咧，佢最最先打到個電話。社會處有同工咧，係幫佢有個安排，或者商量一個比較更完善嘅安排工作啦。這個流程同埋嘅溝通咧，我覺得係值得改善。第二點就係頭先我提過，亦都有我哋接到啲投訴，啲家人啊或者老人家唔係幾想去亞博呢啲嘅暫托中心或者喺啟德嗰啲，因為佢擔心個照顧咧係冇院舍咁好啦。咁頭先我舉例子，可能要爛片啦，或者冇乜多人去理佢咧，因為佢只係。 就俾佢有個治療個效果，就冇一個照顧嘅一個比如院舍咁嘅水平。咁呢啲都可以改善一下啦。咁同埋同家人個溝通啦，因為家人好擔心。咁情況係點樣啊？咁又唔探得，溝通又聯絡唔到。咁呢啲嘅即係中心裏面嗰啲社工或者啲機構咧，可能去喺方面同院舍多啲溝通，透過院舍咧將個信息話俾老人家咧或者屋企人聽咧，咁啊理想好多。 我見你咪話都諗住喺立法會嘅層面都會跟進院舍爆發嗰個責任嘅問題，會點樣做？ 係啊，我4月4日即下個禮拜一我就入咗議程，關於院舍的情況。咁第一就係我哋要追問翻而家嚟緊個流程啊、各方面啊、設備啊一整套啦。我哋希望一整套究竟而家呢一刻點樣可以完善化成個工作嘅安排，即係減重症、減死亡，咁喺院舍一個係重中之重或者係最風險嘅地方。咁你政府而家因為之前問就問唔到啲好具體實質嘅嘢，而家應該完善好多啦。咁你可唔可以話俾議員聽究竟情況係點樣？第二咧，我都提出咗個遺憾動議嘅。咁我就提出就喺1月份嗰陣時候，我哋真係最黑暗，即係羅志光局長都話係最慘痛嘅時候啦。咁政府係有啲嘢，我哋覺得係做得唔理想。我都要向即係代表即係我哋嘅業界對政府局方同埋處方表示遺憾，喺1月份嗰陣時候真係令人失望同埋幫唔到我哋。咁亦都希望透過呢個遺憾動議呢都鞭策政府啦，我哋都睇前面嘅，我哋唔係話添煩添亂，但係嚟緊嘅時候如果再係好似熱咁黑暗嘅情況之下再出現呢，我哋真係唔見到好多老人家再受傷。咁於是乎我哋希望有個遺憾動議咧，係可以督促政府咧，係嚟緊時間做好啲，唔係嚟緊而今日都要仲要做好啲，仲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咧，要去諗點做好佢咯。 嗯，睇翻頭先講到話勞福局局長啊羅志光，其實佢之前都有即係承認過啦，安老院舍嘅大爆疫啦，喺病亡慘重嘅責任咧，係勞福局係有一定嘅責任喺度嘅咁。 我覺得最大問題咧，就是、當時喺月份嗰時候咧，我哋做立法會議員都提出咗好多意見噶啦，包括話盡快幫老人家打針啦。因為當時我哋提嗰陣時咧，打針率大概10%多，咁我哋都希望要盡快打。咁但係提出咗咧，就睇到政府冇乜前瞻性啊，即係佢冇預計個情況咧係有即係咁高風險，即係冇乜好嗱。今日好多方法做到係好嘅，但係呢啲方法如果喺2月頭或者2月冇幾耐嘅時候咧就做咧。那個故事是另外一種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有啲遺憾。 OK， 嗱，狄志揚，另外有一個咧，就想同你睇下你嘅睇法係點咧？因為有關於法庭嘅，咁就係之前講緊喺2019年康文署同埋警方嗰個嘅行動啦，喺深水埗通州街嘅公園，咁就涉及到掉咗一啲無家者嘅家當，咁之後咧就有組織咧同一啲無家者向政府係殺上咯。咁啊，早前就已經係審結咗噶啦，尋日就喺燒鴨前就係審裁處就裁決咧，就係、是。即係有關於康文署喺處理嗰度咧係有問題，咁啊裁定呢啲申索者咧係勝訴嘅咁樣，點睇今次呢一個嘅做法咧？又 當然我哋唔談個罰款啦，所謂100蚊每人100蚊，我真係好象徵式噶啦，100蚊嚟講。咁但係好明顯，今次就政府執行呢、這個有關安排係不恰當嘅，即係法庭都做咗裁決啦。咁我哋都唔同佢哋拗。咁呢個希望政府日後呢啲咁嘅程序咧，可以即係可以檢討下，因為好明顯咧，有關部門咧，康文署咧就係即係趁你唔為意咧，就盡快清理啲嘢。咁佢為咗可能公眾交代啦，清理個環境啦，咁但係對即係嗰啲露宿者又好，嗰啲嗰啲擁有物品啲人咧，係唔公道嘅，你掟曬垃圾桶啊，揾都揾唔翻。咁跟住就即係令到呢啲露宿者都係年紀大。身體唔係太理想嘅人，糾纏咗兩年幾年添啦。咁、 okay. 我覺得一政府，我希望佢哋唔好再上訴啦。息事寧人，做錯咗從善如流去改善。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對呢班朋友咧，佢哋欠一個道歉嘅。 Okay. 因為我覺得佢哋朋友唔係話喺經濟上需要啲乜嘢爭取，佢哋希望公道。咁老俾翻個道歉俾佢哋咧，我覺得係好嘅。 時間差唔多，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内地中医专家组寻日抵港协助香港抗疫，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陈永光希望专家组可以将在内地抗疫的经验带入香港，在中西医结合医疗方面给予意见。

如果睇翻我哋生命熱線嘅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咧，今年度嘅數據咧，比起上年度咧，其實都多咗即係 50% 嘅來電啦，咁樣。咁單係頭呢一兩個月，即係講緊2022年嘅一月同埋二月咧，總共都有成22,000個即係一啲嘅來電啦。咁我哋都接聽咗，去到同佢哋傾訴啦，咁樣。咁其實絕大部分嘅來電咧，其實都同疫情有關。我諗即係而家個疫情都係好影響個市民嘅生活啦，甚至乎影響埋嗰個精神健康嘅狀況啊，咁樣，咁其實好多都係可能牽涉到一啲即係擔心自己會確診啦，或者確診咗之後又擔心影響到屋企人啦，咁樣，咁亦都可能有啲涉及到可能牽涉到一啲物資嘅短缺啊，或者係唔知道點算啊，甚至乎有啲即係有啲嘅市民去染咗疫咧，可能都會擔心啊自己係咪死路一條咧，咁樣。我諗特別對於一啲長者朋友咧，對於一啲資訊嘅接收，佢未必係好準確或者好清楚咧，都會好擔心自己染咗疫之后其实会点呢，咁样。咁所以我諗嗰个不安啊、恐慌啊，同埋与外界嗰种隔绝啦，即係好多嘅疏离感啦，都喺呢段时间都係浮现咗出嚟啦。 嗯，咁我边个年龄层嘅长者係你哋求助个案入面係最多嘅呢？同埋你先话长者可能都喺疫情之下有好多嘅忧虑啦，係涉及可能你先提及一啲嘅，譬如资讯上面，定係同屋企人关系，定係点呢？可唔可以具体再讲多少少啲？ 好啊，好啊。咁其实如果我哋接触嘅长者呢，就60岁以上啦，咁样。如果比较即多一啲嘅精神困扰呢，我諗年纪越大就其实嗰个困扰就越多嘅，咁样。因为我諗对于年纪越大嘅长者，佢接收外界嘅资讯相对佢会用一啲传统嘅方法啦，可能即比较慢啲，或者可能未必即吸收得咁准确或者咁快啦，咁样。咁而对于佢哋要用一啲智能嘅方法去到即同外界去到溝通呢，亦都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困难的，这样。所以我想这段时间跟外界的隔绝啦，或者一种被嫌弃被遗弃的感觉呢，都会有出现啦，这样。一些的措施啊，或者一些的一啲即係防疫嘅措施咧，都令到佢哋都被逼要同屋企人隔絕咯。譬如我哋都有啲個案就講話啊，想同即係幾個仔女即係見面一齊都唔得嘅，因為可能即係牽涉到跨家庭咁樣，或者可能係佢哋亦都即係驚自己染咗疫嘅時候咧，就又會傳染咗俾屋企人啊。咁所以即係無可奈何，又變咗同屋企人有種疏離感咯。咁樣 頭先提到嗰個就因為即係因為嗰啲同一啲非同住嘅家人咧，如果有兩個以上嘅跨家庭聚会咧，咁暂时都系唔可以嘅。咁，你即系在你哋立场啦，你哋机构啦，或者你哋听咗一啲个案嘅求助，系咪都建议系可以放宽呢一方面嘅措施？尤其是对长者呢、這个措施，如果放宽咧，对长者有几咁重要咧？ 我諗特別香港人嘅長者咧，都係一個即係傳統嘅觀念啦，即係同屋企人嘅即係相聚啦。其實好多時都係食飯啊，或者即係見面咁樣。咁我諗即係同埋特別對於老人家嚟講，佢即係最珍惜、最重視嘅都係家庭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嘅話，即係容讓佢哋可以同即係幾個仔女一齊見面啊，見埋啲孫啊。咁其實我諗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係緊要嘅。咁我哋都好明白就係即係防疫措施都係緊要嘅。咁但係可以即係睇下點樣做一個平衡啦，即係咁都可以讓到長者有多啲機會同屋企人見面咯。咁另外亦都鼓勵即係屋企人可能即係除咗見面之外，會唔會即係都善用其他方法啊？譬如電話溝通啊，或者可能教個老人家用一啲視像嘅方法啊。咁其實有啲老人家都願意學嘅，不過可能都欠缺即係身邊未必有人教到佢啊。咁所以都鼓勵即係屋企人啦，或者即係社會人士多啲關心身邊嘅老人家，咁即係讓到佢哋。即用一些其他不同的方法去到跟個社會有個聯繫啦，咁樣。 你哋譬如生命熱線嚟講，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個熱線係幾多啦？即係等大家知道多啲啦。同埋你哋會點樣支援呢啲嘅求助人士？通常求助完之後，你哋咪都會再跟進，譬如再打電話俾佢哋啊，定係點？定係都係睇個別情況嘅。可能譬如我舉個例，獨居長者就會即係大家會再警覺多啲，再跟多啲。咁可能其他嗰啲就未必完全同一個跟法咁，係會點樣運作 嘅？咁我哋嘅服務咧就包括24小時嘅預防自殺熱線啦，咁就電話咧就係2382000 2382000，咁就歡迎所有唔同嘅年紀嘅朋友咧，都如果有情緒困擾啊，或者有甚至乎有諗到有自殺嘅傾向咧，咁其實都歡迎打電話俾我哋。咁我哋工作人員都會透過內心嘅聆聽啦，去到讓到個當事人咧將一啲唔開心嘅感受可以疏解到出嚟咯。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經歷即係睇到就係話 有很多嘢唔開心屈住喺心，其實都會好辛苦嘅咁樣。咁但係有一個即係可以講到出嚟嘅空間，可以抒發一下情緒咧，對於佢哋嚟講都好緊要。咁當然啦，如果聽嘅過程裏邊發現即係嗰個來電者咧，佢有其他需要咧，我哋都會作出一啲適當嘅轉介咯咁樣。咁而對於一啲長者嘅朋友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個特別嘅服務咧，就係到上門探訪一啲有情緒困擾、有自殺傾向嘅老人家嘅咁樣。咁我哋透過社工啦，透過義工定期嘅探訪、電話慰問咁去到。即陪伴老人家去到面对他们的困难咁样， 几多人啊？即系上门探访，而家暂时你哋有。 其實我哋嘅義工咧都有100-200人嘅咁樣，咁當然咧呢個疫情其實亦都即係上門家訪又未必即係可以好順利去運作啦，咁可能都轉型去到做咗一啲電話慰問啊，或者係派送一啲物資俾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咯咁樣。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個服務就係專去即係服務一啲自殺者嘅家屬嘅，咁當屋企人有即係有自殺。即係嘅事件出現嘅時候，其實佢哋家庭都係承受緊一個好大嘅創傷嘅經歷咁樣。咁同埋對於一啲長者嘅照顧者啦，咁佢哋都係面對緊好大嘅壓力。咁我哋亦都有服務咧喺度特別支援呢一班嘅即係照顧者。咁對於青少年朋友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入學校做好多生命教育嘅工作。咁都希望透過一個朋輩嘅互相支援啦，我哋亦都訓練咗一班嘅義工朋友啦，去到即係接觸一啲有情緒困擾嘅青少年朋友，希望同佢哋去到度過呢啲唔開心嘅時間咯。咁樣， 我想問其實之前第五波啦，一度係即係幾萬宗嘅確診嘅每日，咁可能每日亦都死亡個案亦都係多嘅，可能200+啦咁樣。亦都係睇到個案入邊啦，唔少係長者嘅。每日接收呢一啲疫情嘅資訊，你哋有冇收到一啲長者嘅求助？對佢哋嘅精神健康啊，或者心理上面有啲乜嘢嘅影響？有冇啲咩建議去點樣看待呢一啲資訊咧？ 咁我諗對於長者嚟講，其實佢哋都係好多嘢好擔心嘅。咁即係。譬如即係唔知自己染疫之後係咪會死啦？因為而家成日都講緊阿長者係高危咁樣，咁佢哋都好擔心自己染疫，亦都好擔心自己染咗之後咧就會惹到屋企人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最令到佢哋好不安，同埋亦都係好焦慮嘅。甚至乎我哋最近有長者係佢都真係染咗疫啦，咁佢哋最初頭真係好擔心啊，會唔會俾人捉咗去要隔離啊？會捉去邊嘅咧？咁所以其實對於一啲即係唔穩定嘅因素，佢哋都係會好不安、好焦慮。咁我諗我哋都建議即係長者，即係如果收到一啲資訊覺得唔清楚或者唔理解嘅時候，可以主動啲去求助，主動啲揾人去到問清楚、了解清楚，或者即係有啲唔開心嘅情緒都揾人去傾啦咁樣。咁而面對呢個疫情咧，咁都知道可能平時以往可以做開嘅一啲活動啊，都未必做到。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鼓勵就係建立一啲新嘅嗜好啊，新啲嘅一啲活動俾自己，譬如可能喺屋企做一啲運動啊。或者可能即係種下花，或者係養下魚，咁即係培養自己一啲快樂嘅事情啦，咁樣咁啊同埋咧就係做適量嘅運動啦，咁樣咁我都見到最近電視都有廣告都介紹做下一啲即係身體喐動下咁樣，咁就算喐得好冇都冇所謂啦，即係其實對住個電視可以即係喐動下身體，咁又幫助血液循環，咁同埋其實都係保持自己。健康嘅身體都係增強免疫力嘅方法啦，咁樣咁同埋就係我哋都鼓勵咧，就係長者朋友自己其實都可以即係主動啲去到關心身邊嘅人嘅。咁其實可能街坊啊、鄰里啊，或者自己屋企人啊，咁其實當自己去關心人嘅時候，都可以成為自己生命嘅動力咯。咁樣咁其實呢一套都係我哋叫長者護心法啦。咁我哋都一路去到即係鼓勵到話，既可以多啲即係主動行多步嘅咁樣。 好啊，唔該曬吳志坤，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生命二線執行總監就係吳志坤嘅。咁另外其實喺長者喺疫情之下咧，除咗一啲精神上面嘅支援啦，可能真係有啲實際物資上面嘅支援。見到有機構咧就話上個禮拜開始都係派一啲嘅血氧儀啦，俾一啲高齡獨居嘅長者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黃紅紅，早晨。 早晨， 黄红红。头先我都同另一位嘅机构咁样讲到啲长者嘅可能一啲心理上等等嘅需求啦。你哋自己见到喺疫情之下，系咪都有见到一啲独居长者喺屋企离世嘅情况啊？或者长者喺屋企抗疫，通常可能面对啲咩问题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先呢个。 其实大家呢排喺报章都见到一啲好不幸嘅消息啦，就系都有一啲独居长者喺屋企离世啦。咁其實呢個我哋係好關注嘅， 因為死亡個案入面超過了九成是65歲以上的長者，其中還出現不少是獨居長者，在屋企過身都沒有被及時發現。咁呢個反映咩呢？我哋就覺得可能反映呢長者未必知道自己係唔係染咗新冠病毒，或者佢知道佢係陽性，但係身體係唔係好危殆呢？係咪應該即刻去搵人哋去求救呢？佢哋如果唔係好清楚一遲二呢，有陣時呢就可能會變咗係一個死亡風險。咁所以我哋就覺得而家刻不容緩啦，我哋要主動去防止或者減低呢啲事情再發生。 你哋會點樣做呢？頭先就講到可能佢未必清楚身體嘅情況，或者會唔會一啲疫情嘅資訊都未必係掌握得好多，呢、這個有冇呢啲幫助俾你哋嘅？ 我估而家最重要嘅呢就係唔好等佢哋揾我哋。而是我哋主動去找他哋，因為我哋一線通平安中咧，我哋有頗大量嘅長者嘅數據庫啦，因為我哋嘅用戶基礎比較多啦。咁同埋我哋係知道邊啲係高風險嘅長者。咁喺呢段時間咧，我哋特別去基本上就係揾咗26000個，我哋覺得係特別高危嘅長者。咁呢啲係包括高齡、獨居，或者是兩老同住但是沒有親人的長者。咁我哋會為佢做乜嘢呢？就係喺呢段時間呢又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社署嘅協調呢就將26000個血氧儀就俾咗我哋，等我哋派俾呢一班26000個高齡獨居長者。咁啱啱上個禮拜我哋先至啱啱開始派，咁而家我哋已經成功接觸到差唔多一半嘅長者，咁派都派咗2000-3000個，咁應該喺2-3個星期之內咧就會派曬啲血氧儀俾佢哋。咁但係我哋呢個行動唔係一個單純係物資提供物資俾血氧佢。其實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會每7-10日左右就會循環這樣去打電話給他們每一位，一方面看看他們那個血氧正不正常，適不適用血氧計；第二就是很快速地去篩查一下他有沒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新冠的病徵，例如有沒有發燒啊，有沒有氣促啊等等。咁咁樣咧，其實好快查一次咧。如果佢話有嘅咧，我哋就會按照佢嗰個嚴重情況咧，即刻介入嘅。咁嚴重嘅就即刻送佢入醫院啦。冇咁嚴重嘅就可能安排佢去睇醫生啦。通知佢屋企人啦。如果冇佢冇屋企人，冇人陪佢睇醫生嘅，甚至我哋會自己去安排我哋嘅人同事去陪佢去睇醫生，即係盡量喺佢未行動之前，我哋已經主動去揾佢。如果一有警號，佢身體出現警號，就即刻介入，希望可以減低喺屋企出事嘅死亡率咯。 OK， 頭先你話派嗰啲血氧儀，其實啲長者適唔適用？對佢哋嚟講有冇難度咧？ 呢、這個血氧儀咧，相對就唔係太難用嘅，係接手指嗰只啦。 OK， 咁但係我哋都特別為呢一個血氧儀咧，自己設計咗一個簡單嘅即係用家指南啦，就圖文並茂，但係就專門係為長者而設嘅，令到佢哋即係睇文字又好，或者睇公仔都好，都適用。咁同埋咧如果佢係願意的話咧，我哋係會安排人手直情上門去交俾佢。咁交俾佢嘅時候咧，我哋係會當場去示範一次，睇佢用一次。咁盡量希望佢係即係用到為止咯，因為一個嗰、那個快速抗原嗰個測試嗰個問題咧，就係話未必，尤其是獨居長者嗰啲咧，佢未必適用咯。咁所以我哋就直情唔做嗰個快速抗原啦，就直情嚟睇佢個血氧。如果佢交佢一到92度，你就即刻撳平安鐘 call 俾我哋。咁我哋會再問下佢整體狀況，一發覺係唔妥咧，我哋會即刻介入咯。 而家以你哋接觸，其實多唔多長者可能係確診咗之後都喺屋企自己做隔離啦？有啲乜嘢建議俾佢哋？睇到佢哋有啲咩問題？有啲建議俾佢哋要注意下咧？咁 係其實咧確診喺屋企隔離嘅長者咧都唔少嘅。淨係我哋嘅用戶咧，我哋知道係確診嘅咧都有成1000多名。 咁呢啲長者咧，我哋而家咧係逐一打電話俾佢哋，睇下佢哋喺呢一刻仲有啲乜嘢嘅需要或者個情況點。因為我哋發覺佢哋咧，即使喺屋企，即係代表可能係相對輕微嘅症狀啦，但係亦都可能會有情緒方面嘅壓力啦，唔知道個病情會點啦，驚住會傳染俾屋企人啦。又或者是在家裡隔離這段時間呢，可能缺乏某一些在醫療上、啊、物資上的支援、啊藥物可能不敢吃、啊、或者吃完沒得去拿、啊或者有其他、身體不舒服、啊、又怕去看醫生、啊、不知道看醫生種種的情況。那我們、的、保健和社工團隊呢，就現在逐一個 call 他們、啊，咁睇下佢哋個情況點，就做一個評估，然後就按照佢嘅需要，可能係啲社工俾一啲情緒輔導佢哋啊，又或者係啲保健員幫佢哋喺醫療上做一啲安排啊咁樣 咯。仲有唔夠一分鐘啫，我想你講下，即係就算冇感染嘅長者咧，都有一個咩心態去面對而家呢個疫情咧？即係仍然都相對多確診個案，有咩建議俾你？ 冇感染嘅長者，第一件事就是请你们快点去打针，即刻去接种疫苗，还有、接种最好就接种三剂、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其他东西全部都不重要、 okay. 我们其实一向都在这里呼吁和帮他们去接种疫苗，但是仍然是不够，所以未確診的長者請你們馬上去接種疫苗，如果你不知道去哪裡打的，你按個平安鐘上來，我們會幫你安排。 OK， 好啊，謝謝黃鴻鴻，多謝你。黃鴻鴻就是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剛才都講到一些物資上或者一些服務上面的支援，也都呼籲到長者是盡快打針的。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差不多了，明天會再跟大家見面的，現在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2002年霍尼韦尔公司 Honeywell 因深入财务困境而濒临倒闭，有着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公司旗下的一间工厂曾经砍掉了上百英亩的土地上面的树，然后将它们当木材来卖掉，只是因为获得收入来完成季度的目标。为了追求单一财务表象的美观，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层和员工都只是顾着眼前的利益和业绩的压力，而忘记了公司将来的前途。在2018年，这一间公司转身成为全球500强科技巨头，市值从原来的200亿美元飙升至120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800%。能够让公司发生起死回生的，正是霍尼韦尔当时的董事长兼 CEO 高德威先生在他的书本《长期主义》中所谈及的理念。 高德威在公司内部总结了一套短期和长期业绩表现的三个原则：一、保证会计和商业活动的真实性；二、投资未来，但是绝不会过度投资；三、在保持固定成本不变的前提之下实现增长。根据这套简短但是有效的原则，霍尼韦尔逐步摆脱了负债的困境。在作出业务决策的时候，管理团队都会在保证长期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去做提高短期利益的选择。团队必须深层次地思考问题的根源和症结，以一种更加严谨和批判的方式去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拆解，最终将方案落实到战略规划之上，为公司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就要求公司的员工都对企业文化有高度的认同，才能够打造出一个高效并且齐心协力的组织。 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通过股权激励等措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不认同公司文化的经理们逐步清除之后，这间公司逐步成为高德威理想中的样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长期主义》，作者高德威，由中信出版社出版。